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任安乐如今就是一副花架子，拿剑吓人或是对付些宵小还成，遇到高手一准露底。他爬了足足大半个时辰，才望见山巅小寺的一角，眼睛一亮，一气呵成小跑了半炷香到了山顶。许是这几日大雪，福陵山清冷异常，他步履未停，走进梅花林，远远望见林中空地石桌旁端坐的人影。那人手执棋子，凝神观局，一身墨黑长袍衬得一头白发格外显眼。任安乐突然想了起来，骆家大叔说过，姑祖母这头白发不是在太祖去世时染白的，而是很多年后他出现在九华山，对着帝家坟冢跪着半月未动，朝夜轮回间，自此发白如雪。骆大叔说，这是姑祖母对自己的惩罚，这世上已无人能谴责帝圣天，唯有他自己。任安乐原本亦步亦趋行上前，临到头了嘴一咧，嘿嘿傻笑几声，跑了几步，一屁股坐在那人对面，露出一口白牙。 哟，姑祖母，今儿个真巧，你也来这儿赏雪看梅呢。 如果这片梅林里有第三人在场，同时还知道这二人身份的话，恐怕会一口气提不上来就给不明不白的往生了。但好在这地儿除了他们没有旁人。帝圣天连眼皮子都未抬，只定定看着石桌上的棋局，握棋的手凝在半空。任安乐自感被冷落，撇了撇嘴，朝棋盘边上指了指，来了兴致，连连督导： 那下这儿下这儿，以己为饵，右脚敌军，然后再下那儿，咱们来个空城计，整死他们。 他这个姑祖母被世人传得跟神一般，武功谋略、医术、兵法皆冠绝于世，可唯独下的一手臭棋，而且喜欢关在家里一个人磨练，这些年硬是没有半点长进。 哎，这个世界果然都是公平的呀，哪里有那么十全十美的人，不过都是吹出来的罢了。 任安乐越想越沾沾自喜，一时间棋盘上只瞧得见任安乐指点江山、挥斥方遒的两只爪子。帝圣天被挤兑的不剩半点城池之后，总算抬了眼，望着整个人快趴在石桌上的任安乐，挥了挥手呵斥道： 观棋不语真君子。 这叫啥对弈啊，不就是您一个人闲得无聊找点乐子，我来指点指点也好，让您破了这局，姑祖母您说是不是？ 任安乐笑嘻嘻抬头，冷不丁撞见帝圣天眯起的眼，他心底一触，暗道不好。果然，清冷的声音在梅林里突兀地响起： 帝家祖训第103条， 不得忤逆长辈之言， 老规矩。 帝圣天懒洋洋瞥了他一眼，任安乐脱下大氅，只着一身单薄布衣，绕着石桌在梅林空地上开始跑圈。帝圣天得了清静，握着棋子，左右手你来我往，很是满足。一炷香过去，两炷香过去，细细的喘息声从一旁传来，但脚步声却未停。直到跑完了50圈，任安乐才顶着满头汗，苦哈哈地走过来： 姑祖母， 气息浮弱，内力散尽，非半年之功不得小成。你在九华山上苦练数年，一朝毁于一旦，寒夜值得如此。 任安乐面上的嬉闹之色散去，他敛了眉眼，行到石桌旁坐下。 有所为有所不为，欠了就要还，还好如今欠的我尚能还。 能还就好，寒夜这些年怕是难为他。 任安乐极少看到帝圣天情绪有波动，却没想到他提及寒夜时竟会有些许不忍，这实在是个稀罕事儿。 想起那个至今仍赖在人府的吃货，任安乐问道： 半年前在苍山下，是您救了归西？ 途经苍山，顺便救了。他天赋不错，你如今散了功力，留着他，正好可以用上一耳。 任安乐琢磨着，他这位姑祖母真乃神人也。归西这个护卫来得如春日细雨，那叫一个准确及时。琐事问完，他开始请罪了。 姑祖母，我魏祖韩烨的婚事，让钟海提早将青南山的事接出来了。 帝圣天眼底云淡风轻，仍一个人兴致勃勃下着棋，只是问： 你拦住他的赐婚，可有理由？ 任安乐顿了顿，杵着下巴，有气无力地打量着棋盘上两军对垒的战况。 那帝承恩一开始入泰山，原本是给皇家备着拖延时间的，哪知那个二愣子一心想把他娶进门。我看他这一路披荆斩棘的挺不容易的，就仗义了一回。再者，我这回看走了眼，没看出这姑娘心里其实是个黑的，实在不敢推去祸害那呆子，免得日后心里有愧，睡觉不安生。 阿弥陀佛，如此也算是救人半生喜乐，善哉善哉。 阻了就阻了吧，青南山帝家军的事你待如何？ 得，重点来了，只差寻到青南城的老将了，若那些老将还有人活着，此事十拿九稳。 知道当年诬陷帝家的人是谁了？ 是太后。当年送到爹手上的书信，是太后仿嘉宁帝笔迹所写。前几日钟海接触此事后，钟义侯被秘密带到了慈安殿。这些年钟义侯府权势滔天，也是太后一力提携，将于当年从府里搜出了私通信笺，要不就是他参与了此事，要不就是太后提前将信笺放在了帝家，栽赃陷害。 任安乐说完，帝圣天半晌无声。他看了帝圣天一眼，瞥见他眼眸深处不知名的清冷。一阵风起，梅花吹落，帝圣天从袖中掏出一方墨盒，放在棋盘上。 我撬开了静玄老儿闭关的山洞，让他炼了几颗丹药，一月一粒，三月内内力可恢复一些。你如今内力散了个干净，也只能恢复一半了。 任安乐心想，爬了半个时辰山路，总算捞了点本回来，默默为那个每次闭关都被拖出来负责众生的老头子默哀几句，一把抓起盒子放进了袖子里。 你既然查了这些出来，想如何做就如何做，若想见我，来此处便是。 顾祖母，那住持若是将您在此处的消息说了出去？ 他不敢，这座寺是帝家名下的，他如若是说了，我明儿就拆了这座庙，建个青楼。 任安乐神情僵住，朝这座得进京城达官贵人香火钱的庙眼巴巴瞅了半晌。 这是咱家的。 这回轮到帝圣天惊讶了，他抬头转着手里的棋子，挑了挑眉，朝京城指了指。 你不知道，下面那座城池，当年我扫了韩子安半日进城，皇城以东所有地契房契被我搜刮了干净，我是个实诚人，给他们韩家留了一小半，如今那些房契还在京城帝家老宅的厨房里垫桌角。你若是看中了哪家的宅子，直接拿着房契上门赶人就行了。若是谁不想挪窝，你遣人送个信来，我修封书信上门去讨还。 看着帝圣天坦然正直的目光，任安乐嘴角动了动，眼眨了半晌，突然明白过来，那些野史里关于帝圣天肆意捐狂的传言到底是如何来的。 唉，古人诚不起我也，只是如此评价实在是太给帝家面子了。 任安乐从福陵山回来，临近宅子，看到任府门口停着的进宫车马，眉毛挑了挑。他从马上跃下，抱着一捧红梅入了府。大堂内，赵福笑得和和气气，正和院琴拉家常， 听见堂外利落的脚步声，赵福转头看见抱着红梅走进的任安乐，忙起身见礼。 听苑晴姑娘说，将军去了福陵山赏梅，还以为是在匡杂家呢。 入京久了，怎么着也学点风骨，冲冲门面。我可不想老被那几位老大臣躲着走。 任安乐如今领着一品上将军的官衔，许内阁议事，只是时常一口土匪腔调，让几位注重礼仪的老大臣躲之不及。但也奇怪，虽无甚私交，几位老大人倒是对任安乐满口赞誉，言其不善极盈，为人坦荡。自任安乐入内阁后，沉闷古板的议事处通透开明了不少，于朝有益。陛下对内阁的现状很满意，连带着对任安乐更是看重，若非如此，也不会在这多事之秋仍单独召他入宫了。 哪里，将军赤子之心在朝中那是独一份，陛下很是喜欢呢。 公公谬赞。唉，也不知道公公今日过府，不然定等了公公一道去福陵山，山上景色着实不错，我这个粗人啊也喜欢得紧，得空了问问陛下多少银钱能把那山上的景给买下来。我想着啊，把咱这个将军府搬到山上去，每日里看着也沾些仙气儿，不是？ 任安乐刚知道半座京城的地皮都是他家的，现在豪气得紧，活像个乡村暴发户。一旁角落里立着的院书眼一瞪，忙不迭把自己腰上的库房钥匙藏到了怀里，警惕地盯着自家牛气哄哄的小姐。赵福先是被任安乐的土匪话逗得发笑，接着一愣，神情颇为感慨。这都多少年没听过这话了。当年的地家主也是个霸道张狂的人，不喜欢在京城的地家府邸里住着。一日百官宴上，太祖知其看上了福陵山的梅林，大笔一挥，福陵山方圆十里都划给了那位做休憩之处。 唉，如今一晃都20年了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